孙兴斯在日本及亚洲音乐界都享有盛名并具有影响力，他的歌曲也被改编成不同的语言版本，一些歌坛巨星都演唱过他的作品，其中除了黎明之外，还有邓丽君、张学友、罗文、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等人。他曾经也说过，张学友和谭咏麟是他最有默契的香港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夏日亲情》是黎明作为偶像的巅峰之作，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位同样是实力派的偶像歌手王力宏。 人其实并不复杂，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午夜的两点半，我走不进梦乡，时间在打望，悲伤还在远。曾温暖一片，爱已经灭亡，然而思念更坚强。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 王力宏拥有着完美的偶像的外形，但是他本人却力求想要逃脱偶像的称谓，所以他在歌手这条路上一直都在不断的追求，求新求变。刚才这首歌叫做《不要害怕》，接下来我们继续带你听到一位台湾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阳光偶像的作品，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他，孙耀威。 想着你的好，不知道何时才能拥你在我的怀抱，也不想预料能否等到所谓天荒地老。当时我只要专心地看着你一秒，就听见我的心跳又在胸口燃烧。我都想要，因为我最爱看到你甜蜜的微笑，小小的一种需要不会被谁动摇。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认识你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是你让我觉得骄傲。我要求不高，只希望每次要你入梦你不会知道，要让你知道你的欢喜悲伤我都想要，因为我最爱看到你甜蜜的微笑，小小的一种需要不会被谁动摇。认识你真好，知不知道只有你可以让我把烦恼忘掉。认识你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是你让我觉得骄傲。一生也好，一天也好，不担心时间太少，至少我不必再寻找谁的温柔才够好，让我拥抱。 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我亦不应在这般心痛，但我不过是人非梦，总有些真事亦有真空。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如风》，收录在王菲很早之前的专辑《十万个为什么》当中。这首歌还有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国语版本，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来，那就是万芳的《猜心》。同样一个旋律，但是分别用国语和粤语来唱，不同的填词一定会给它带来不一样的意境。比如说王菲还有一首歌叫做《爱与痛的边缘》，而迪克牛仔也把它唱成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带你听到这位是来自于内地歌坛的声音绵长的女歌手弦子。 月色正朦胧，雨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所醉生梦似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哼醉清风。想的太多，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曲终人散，谁无过错？ 被小丑一直弄不认错。是我想的太多，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最后还有一阵烛火燃。

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破后一般懂得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算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你豁出大概夜了，用手法乱了，今晚杀剑。今晚你去边啫？ 刚才这首歌在当年被称为是颠覆了张学友自己的风格，他的假音的运用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在1998年的专辑《释放自己》当中的作品。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几乎用这首歌掀起了一阵 disco 舞曲的狂潮。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就是要跟你听到的这位歌手，他本人呢跟张学友有着不错的私交，他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巫启贤。 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你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错，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走过的心哪里去找？回着漫漫 巫启贤的经典之作《泰莎》也曾经因为这首歌让巫启贤和同样为马来西亚歌手的柯以敏关系闹僵长达很多年的时间。巫启贤曾经给张学友写过一首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只想一生跟你走》，那首歌给张学友带来了很多的荣耀和销量。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跟巫启贤相比较的话，他是更低调更内敛的创作歌手，这位就是人称小五哥的伍思凯。 我被击退着走，只能旁观不能插手，无奈地看你泪水蜿蜒地流，我一定伤你很深，才会让你哭也无声，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少的执着，我们竟然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盛开，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 水蜿蜒的冷，我一定伤你很深，才会让你哭颜无声。那时候你我如此无邪单纯，深深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才在倾盆大雨的夜相信这是全部生命，于是用力燃烧感情。可是爱与愁，谁能靠它活多久？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彼此无法适应，才在倾盆大雨的夜决定分手。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这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跌进越来越冷的爱里，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你，啊，人活 这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歌手呢，让人提到的时候难免会有点遗憾，因为他的爆发力和他的唱功，其实在华语歌坛，在台湾歌坛的女歌手当中也算是首屈一指。可惜呢，因为酒驾伤人的事故影响到了他的歌唱前途。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小培，他的眼泪。 说永远还太早，爱的变化太难预料，说爱我太潦草，没有一次说到做到，多少次你和心比不上他的娇媚，我的让步 退，慢慢退，我的真心比不上他的娇媚，我的让步换不回你一些些，我该就此放手，不再追。说永远还太早，爱的变化太难预料，说爱我太潦草，没有一次说到做到，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很好，我的心情随你 喜欢林小培的这种带一点沙哑的摩擦质感的声音，最重要的是他的声音当中的弹性令人喜欢，他可以在深情的歌曲当中让你动容落泪，同样也可以在这种动感的作品当中让你随之起舞。接下来是我们的大牌主打歌，今天这一小节的最后一曲，带着伤感的作品我不难过。感谢你收听节目，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喽。 又站在你家的门口，我们重复沉默，这样子单方面的守候还能多久？终于你开口向我诉说他有多温柔，虽然你还握着我的手，但我已不在你心中。我真的懂，你不是细心研究，是我没有陪在你身边，当你寂寞时候，别再看着我说着你爱过，别太伤痛，我不难过，这不算什么，只是为什么眼泪会流，我也不懂，就让我走，让我开始想。